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 OK， 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新的一周要开始了，欢迎你来点一首歌，开启新一周的工作模式。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也就是我们节目的点歌传送门，分享一首你最喜欢的歌曲，还有在周末两天你的心情状态，或者是你身边发生的故事都可以告诉我。那从今天早上八点开始呢，北京地区的本科志愿填报也已经开始了。在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的孩子也是今年刚参加完高考的，希望能够选择报考自己理想的学校。开场曲来自格子点播，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轻轻上头着光彩配的茉莉冲，做试试看的事抓当 CCC 看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竞争方向看见经纬衣服是八世纪的油画上 再放 轻轻欣赏 再想 你的浪漫 再看 是否多久都一样。 I feel so 欢迎你24小时来点播歌曲，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来打字点歌即可。慕云在平台上点播了一首张杰《明天过后》，这首歌曾经让他一度回想起高中三年生活。他跟我留言说，想起的画面是这样的：我趴在桌子上听歌，你就坐在我前面安静地写着笔记。早上9点钟的阳光洒在你的脸上，暖暖的。那时候觉得三年怎么都过不完，而现在却一晃而过了。我想在节目里问问他，文潇潇，告别了这么久，你现在又在哪座城市呢？我是真的很喜欢你，但是也只敢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偷偷的喜欢你。 没有星星的夜空，没有话题能补充，太多承诺从指缝中流走，不敢奢求什么，回忆将我们扣留，一瞬间亲吻的时候，一切就好像芦荟般朦胧，心动渐渐的失控。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山明和水手不比你有看头，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 在这段片花之后，我要和你分享的是发生在平凡生活当中的故事，这是关于一位老人的关心。

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用这样的歌来开启嘟嘟脸的周一生活。一万次悲伤送给你。 Oh honey， 我脑海里全都是你，无法抗拒的心机，难以呼吸。 Tonight， 是否又要错过一个夜晚？是否还要掩饰最后的期待？一万次悲伤依然会有你，我一直在最温暖的地方等你，似乎只能这样，仅有一个方向，你不能改变。每一个眼泪是一万道光，最昏暗的地方也变得明亮，我奔涌的暖流寻找你的海洋，我注定这样。目光里充满犹豫，又想起你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到下午天空云量继续增多，并且逐渐出现雷雨云，山区由于地形比较复杂，出现雷雨的时间会早一些，预计部分地区中午前后就会开始，而城区的主要降雨大约是在傍晚前后到夜间，届时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解放军总政歌舞团词作家李幼荣写有代表作《七色光之歌》。这次歌唱北京原创词曲征集活动，82岁的李老也寄来了多封稿件，参与性质很高。 歌唱北京的这个征歌活动啊，特别让我振奋。我是从报纸上、从广播上看到的，另外还有好多朋友也关注这个，也给我说。我寄稿的时候，我写过一封信，我说我只管耕耘，不管收获，参与是一种快乐。 谈到自己的创作初衷，李幼荣说：“ 我呢，很注视着国家的整个发展，也很关心着老百姓的这种生活，我自己也能本身也这种体会。” 李老还以自己创作的《新时代新北京》为例，阐释了歌词所要传递的北京精神。 写词呢要平白如画，还有第二句话叫寓意要深刻。新时代的新北京呢，我是呢思考很久了，在写这个之前，我写过有5-6个草稿，涵盖这个北京人对北京的一种热爱，也从世界的眼光看北京，从历史的眼光看北京。所以我这两段体的结构呢，就是前两段是在世界瞩望的眼睛里，北京是东方红亮的星，第二段主体的体现呢，就是在历史沧桑的眼睛里，北京是古老的文明的星。 再来关注，今天凌晨2点到4点，北京音乐广播现场转播了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音乐会为观众呈现了大自然当中的音乐，主要曲目是格什温的古巴序曲、法国作曲家弗雷的帕凡舞曲、康特卢布的奥弗涅山区组曲中的几首自然风民谣歌曲和雷斯碧基交响诗《罗马的松树》、哈恰图良加雅涅舞曲等丰富多彩的曲目。今天下午1点到3点，北京音乐广播将为您重播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呢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也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也就是我们的节目点歌传送门，直接打字告诉我此刻你最想听到的歌曲是什么。今天的下半时段呢，依旧会带你回顾之前父亲节的有声家书。那这位朋友他在录制的时候还跟我说了，真正的理解父亲 是从自己当了父亲开始的，所以在今天下半时段要为你分享的这段短视频当中，他还录下了一段对于自己孩子说的话，我们稍后注意收听关键词回复就可以看到。半点之后的这首开场曲来自乔三百点播，周杰伦《花海》。 剪枝了，所有的花开，燎原了，清晰了爱。甜蜜们，爱却更喜欢。那时候我不懂这叫爱。 在公众平台上点播了王菲的《玄牧》，这首歌对于他来说有十年的记忆了。十年前，记得那时候是高中，买的还是磁带。记得那时候骑着自行车回家路上，树荫散落。记得那时，妻子还是我的同桌。 拥有华丽的外表和绚烂的灯光，我是匹旋转木马，身在这天堂。只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爬到我背上就带你去翱翔。我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忧伤，我也 忘了自己是永远被锁上，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释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 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在这段片花之后，我要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这首歌是山丘。算一下，山丘这首歌也有五年了，五年的时间不算很长，但是这首歌听上去却恍然有一种五十年的感慨。人生过半，酸甜苦辣都已经尝遍了，而李宗盛写这首歌用了十年。2003年的时候，当时是一个悲伤的夏天，一个旋律走入脑海，这是李宗盛创作山丘的开始。那时候的李宗盛刚刚到上海两年，每天都有大量的时间，但是无所事事。一年之后呢，他和林忆莲的离婚协议在网上公开，李宗盛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厨房，会在深夜开一瓶酒和一道菜彻夜周旋。他也开始尝试制作吉他，他相信16岁是吉他救了我，等到46岁的时候，吉他依然能救我。